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 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叶。夏天气热呢，我们的身体好像被空调吸住了一样，一步都不想离开空调的房间。每天可能喝的最多的就是冻柠茶或者是冰淇淋，还有大西瓜。空调开到21度，伸完懒腰就盘起腿，看一部小清新爱情电影，或者是读一本活泼清灵的书，反正就是不想出门。算了，还是想想吧，还是出门赚钱吧。 前面是忧郁，趁夕霞的少女听着吉他旋律，在许愿池边把我歌词的叹息。 少女手中的秘密，想要爱情，她的秘密，地中海沾蓝色的希腊婚礼。 国际智力运动联盟主席表示说，正在向国际奥委会申请把麻将之类的智力运动发展成为冬奥会的室内表演项目。为去掉麻将的偶然性，引用桥牌复式赛制理念和同等排列系统，把麻将变为了竞技。四川的朋友们，冠军是属于你们的。 心情特别好，歌声特别高，那个女孩的微笑，心里感觉多美好，怎么忘不掉。 看一看照一照，希望还能够 看一看照一照，幸福千万别跑掉。 看一看照一照，准备让我找到， 我要对你大声宣告， 不想牵你的手，带你去追追风，说好不好，别说好不好。

伤心，我不禁。别伤心，不要紧，这个世界还年轻。爱没有翅膀，也能飞行到你心。别害怕，别担心，难道你没感应？这爱情好坚定。 When you make a wish, make a wish, 闭上眼睛愿望是靠近。 Make a wish, make a wish, 你会听见真诚的回应。让我们 make a wish, make a wish,一起约定看最美风景，这一切都不会是梦境。 你知道吗？当我们坐着的时候呢，看起来是在放松，但是我们的腰背跟颈背的肌肉呢，是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的。所以说，坐的时间太长的话呢，肌肉就像一根橡皮一样被拉得很紧，久而久之，肌肉失去了弹性之后，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了。一定要小心一点哦，最好坐30分钟就起来活动一下。 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00。 早晨阳光灿烂，照亮了我的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 今天早上刷微博呢，看到一条很有意思的信息，算是个冷段子吧，说小白兔为什么爱吃胡萝卜，因为他买不起肉。这么一说，我也是小白兔嘛。 我是你的草草，在你需要时陪你说话，在你需要时学会装聋作哑，因为我不是你的草，只是你的草草。我的问题你不用回答，我不会不识趣的让你尴尬，因为我明白我始终不是你的草。我是你的草草，在你需要时陪你说话，在你需要时学会装聋作哑，因为我不是你的他，只是你的草草。我的问题你不用回答，我不会被失去的让你尴尬，因为我明白我始终不是你的他。不要为我觉得难过，这是一道甜蜜的伤口，只想看着你微笑的嘴，不必在意谁是谁的谁。不要为我觉得难过，这是一道甜蜜的伤口，只想看着你微笑的嘴，不必在意谁是谁的谁。 现在的很多高校录取通知书呢，开始陆陆续续的发到同学的手上了。据说扬州大学农学院呢非常的有意思，他用蓖麻玉米之类的八种农作物的种子藏在了通知书里面，一起寄给了新生。农学院的老师说希望这样能够让他们感受农学之美，真的是蛮别出心裁的。 这么想你。 下那种思念在呼吸。 美国一个记者呢，在父亲去世之后呢，就造了一个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可以以问答和闲聊的方式再一次听到他爸爸的声音。他说自己经常一边和软件聊天，一边又哭又笑，好像他爸爸依然和他在一起一样。